灰姐猜朱迪一定在指望郝依依大惊小怪地说，哟，儿子这么大了，看不出来呀。可是郝依依并没这么说，认真地在火锅里挑拣。灰姐伺机问道，哎，依依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郝依依脸色微微一阴，像是被戳中了伤疤。朱迪却不解风情地插了一句，是恒佑生吧。郝依依错愕地看了看朱迪，又看了看灰姐，目光里分明有些怨愤。灰姐吓了一跳，忙解释，依依，朱迪是担心你，所以才跟物业的人打听。朱迪赶紧抢过话头，啊，我没有打听，是他们主动告诉我的。郝依依打断了朱迪，娓娓地说下去，啊，没关系，恒佑生是身份证上的名字，他给自己改名叫恒无意，他妈妈完全不接受，所以一直叫他恒子。郝依依吸了吸鼻子，用筷子在自己的麻将碗里画起了圈儿。你们猜的没错，他是我的男朋友，啊，以前的男友，我们从初中到大学都是同学，我们交往了8年多，闹过好多次分手，上个星期彻底分了。郝依依看着灰姐和朱迪，像是在问还想知道什么。灰姐和朱迪面面相觑，灰姐讪讪道，依依，你不用告诉我们这些。不，我应该告诉你们，依依表示得很坚决，我让你们帮我解了好几次围，本来也该说清楚前因后果，而且知道了对你们也有好处。灰姐赶忙摆手正要开口，郝依依抢道，哦，我指的是你们的人身安全。灰姐这下子彻底闭嘴了，等着郝依依说下去。恒子他不是正常人，他精神有问题，他威胁过我，他说如果我离开他，他就杀了我，如果任何人帮我离开他，他就会杀了他们。郝依依郑重地看着灰姐，再看看朱迪，灰姐的后背发凉，尽量做出不当回事的样子。嗨，我当什么呢？两口子闹分手，谁不说几句狠话呀？用不着当真的。不，恒子做得出来的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怀疑一个男生追我，后来他真的把人家的腿给弄折了。朱迪悠悠地开口了，坐姿依然挺拔。典型的双鱼座，为了爱情那么执着。朱迪脸上竟有一丝圣母般的痴情。灰姐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，正要开口嘲讽，郝依依却抢在她前面，如果真的爱我，为什么不认真找个工作呢？为什么每天游手好闲？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去旅行，一走就几个月，高兴了寄张明信片，不高兴了几个星期杳无音讯？嗨，那么你没他手机和微信吗？他旅行从来不带手机，他说那样的旅行才真实和纯粹。朱迪的双眼此刻竟然微微发亮，啊，是个诗人吧？哼，你算是说对了，从高中就写诗，一直写到大学，结果大三就退学了。诗这东西就是毒药，不过我也曾经中过毒。郝依依嘴角浮现了一丝苦笑，哼，不过我后来清醒了，因为我知道人得吃饭，得有地方住， 我到处托人给他介绍过好几份工作，其中有三份他勉强接受了。第一份是旅行社，他干了半年。第二份是酒店，他干了两个月。第三份是 4S 店，他就干了三天。问他为什么辞职，每次就只有三个字，不喜欢。他就喜欢旅行，喜欢写诗，他以为自己生在财主家里似的。他妈妈不是个有钱人，以后拿什么养家养孩子？说到这儿，郝依依的眼睛潮了，扭头看向窗外。朱迪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满怀遗憾地问，那你还爱他吗？辉姐在桌子底下踢了朱迪一脚。朱迪皱了皱眉，并没有吭声，直挺挺地坐姿，雷打不动。朱迪在遭遇任何不测时，都要启动树的模式。郝依依摇了摇头，面色憔悴。啊，不爱了，八年什么都磨没了，可不是吗？日本鬼子都打跑了。辉姐干笑了两声，想以此扭转一下气氛，另外两个却都没笑。郝依依把目光转向辉姐，辉姐，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现在不仅仅我是他的目标，估计你也是了。我怕他？辉姐一拍桌子，朝着服务员大叫，服务员，来半打啤酒，燕京生啤。辉姐转回身对郝依依爽声道，别怕，你姐啥神经病没见过，她要敢来那正好啊，姐最看不起这种没有责任心的男人了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今晚跟姐喝个痛快，把烦心事都忘了。三个人一共叫了六瓶燕京生啤，朱迪没喝，辉姐和郝依依各喝了两瓶。郝依依喝得很痛快，根本用不着劝，话也跟着多起来。郝依依说，恒子是个一父子，被母亲惯坏了，什么都依着他，旷课、逃学、打架、留长头发。朱迪问，这样的人也能考上浙大？郝依依说，嗨，他的确挺聪明的，高中三年都在班里垫底儿，我报了浙大，他闷头复习了三个月，居然也考上浙大了。可是上了大学又开始不用功了，自己从来不上课，却坚持送我上下课。起先是自行车，后来是摩托车，他趁着我上课的功夫，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荒山野岭采花给我。说到这儿，郝依依的眼睛里有一道微光，稍纵即逝。野花又不能当饭吃。朱迪听得如痴如醉，辉姐却暗脚糟糕，还是没断干净，怪不得恒子一再纠缠呢。这就难了，劝和显然没什么道理，劝分又有些不近人情。辉姐正在发愁，郝依依仰头喝掉了最后半杯啤酒。回家。辉姐如释重负，哎，不能开车了啊，叫代驾啊，姐夫。其实需要叫代驾的只有辉姐，郝依依的车还在修车行，朱迪既没喝酒也不开车。辉姐送两个人上了出租车，代驾师傅也来了，是个清瘦的小伙子，穿着风衣，戴着口罩，有点南方口音。辉姐不喜欢戴口罩的人，可是雾霾这么重，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 辉姐把车钥匙交给那个小伙子，昏昏沉沉地上了车。从银行离职才几个月，酒量竟然退化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一路回忆郝依依说的话，不禁也觉得可惜。青梅竹马的一对儿，感情肯定不浅，可是碰上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，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。辉姐自嘲地笑了笑，她的男人好多少呢？拖了她20年，可是她没有郝依依那份勇气啊。辉姐晕乎乎地坐了一阵子车，只觉车外漆黑一片，抬头细看，桑塔纳正在高速公路上飞奔，周围一片开阔，怎么也是五环外了。从国贸到方庄，哪用得着上高速啊？辉姐再去看那个代驾，代驾也正在斜着眼儿偷看他呢。辉姐心里一紧，惊道：哎，你往哪儿开呀？那个代驾并不回答，脚下猛踩油门。辉姐听到引擎的轰鸣，顿时惊恐万分，手足无措。她想高声尖叫，嗓子里却仿佛塞了海绵。停车，快停下，不然你能怎样？那个人接了一句，声音被口罩罩着，听起来格外瘆人。辉姐想起郝依依说的，心里又是一惊。可是此人看上去并不像横子，身材太瘦，头发也太短，口音更不对了。难道是横子雇凶杀人？辉姐顿时吓得体弱筛糠，勉强咽了两口唾沫。车给你，我包里的钱也都给你，快放我下车呀。我不会伤害你，也不要你的车。那个人回答的不动声色，辉姐的心里更是没底了，声音瑟瑟发抖。那你为什么绑架我？我不想绑架你，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。 谈什么？ 等一下再说。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。 等一下就认识了。 那个人猛一脚急刹，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。辉姐狠狠往前一栽，又被安全带死命拉回来，差点把晚饭给呕出来。 辉姐定了定神，往车窗外看了看，车停在一座大桥上，桥下漆黑一片，看不出是路还是河，四周也同样漆黑，远处点点的有些灯光。这是在哪条高速上啊？京沈？京城？ 不管是在哪儿，总归足够偏僻，跳车夺路而逃估计是行不通的。好在时不时有车从这里经过，没有人会选择在高速公路边上杀人的。 辉姐略微安心了一些，暗暗地对自己说： 镇住镇住，冷静，见机行事，见机行事。 那个人开始发问，问题有点怪异。你觉得是谁派我来的？ 辉姐摇了摇头。 猜猜看。猜对了，有奖哦。那个人虽是男中音，口气却像个调皮的小孩子。辉姐立刻又是一身冷汗。 哎呀，谁会大半夜的把人劫持到荒郊野外做游戏呀？难道真的遇上了变态？要来什么说对了让你走，说错了让你死？灰姐强忍着恐惧，再次摇了摇头。 那么给你一点线索，昨天下午你见过谁呀？ 啊，恒无意。灰姐脱口而出，恒子身份证上的名字他早忘了，这个倒是还记得。那个人反倒糊涂了。 谁？ 灰姐略微镇定了一些，心想总不能不打自招，连忙摇头。没事，我不知道。 那我再给你一点线索。李卫东认识吧？ 灰姐心里一抖，难道是老李的老婆找的人？老李跑了，他老婆就找上我了？ 灰姐从来没有见过老李的老婆， 但在很多年前他曾接到过奇怪的电话，只响铃不说话。他怀疑是老李老婆打的，不过并没有证据，后来也不再打了。 灰姐厉声质问，给自己打气，你到底是谁？ 那个人大笑了两声，一把拉下口罩，露出了一张瘦脸。 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姓戴，是李卫东的朋友，是他让我来找你的。 灰姐愣了，老李的朋友？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老李有个姓戴的朋友，而且也并没有几个老李的朋友知道他和灰姐的事。但听这个人这么一说，灰姐倒是没那么怕了，总归不像是杀人抢车的。灰姐默默地仔细观察这个人，颧骨挺高，眼窝子很深，像是广东那边的。老李在东北农村长大，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工作，并没有多少南方朋友。此人到底什么来路？ 你大概不认识我，不过我的确是李卫东的朋友，他曾经告诉我，如果他出事了，要我立刻来找你。 李卫东出事了？ 是，他在香港机场被捕了。 灰姐顿觉天昏地暗，老李的案子发展得这么快，警方已经拿到证据了，而且这么迅速就取得了香港警方的配合。 灰姐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又一转念，哼，这家伙是不是在诈我呀？警察既然想抓老李，干嘛不在北京抓呀？干嘛不在首都机场把他扣下呀？干嘛要等他抵达了香港机场，再动用香港警方逮捕他呀？ 灰姐瞬间冷静了下来，反倒故意装出了万分错愕的样子。哎呦天哪，为什么被捕啊？ 那个人侧目看着灰姐，好像是在猜测灰姐的想法。你不是很清楚吗？灰姐基本能够肯定这家伙是在诈自己。 灰姐反问，啊，我清楚什么？ 清楚李卫东为什么被捕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李卫东可是个好人，他是我以前的领导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对同事热情相助，他怎么可能违法呢？ 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哎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没关系，